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失業率咧創咗16年嚟嘅高位，最近都見到一啲旅行社都話有啲無薪假裁員嘅情況。 補就業計劃而家係咪第三輪？基本上鐵定都唔會做噶啦。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補就業計劃咧，我哋就唔會推第三期。你見我哋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裏面嘅措施咧，真係受到政府啲措施影響而關閉嘅，我哋先至會考慮有一啲具體啲針對性嘅措施去幫手。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三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过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11月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这一次的时间想跟大家继续关注住美国大选的点票结果。相信很多香港人都非常留意住美国大选的情况。先讲一下总统选举方面，现在美国就只有6个州就仍然有 5% 或者以上的选票是未点算好的。换言之，其他的州份已经点算好绝大部分的选票。咁睇翻而家嗰个嘅两个候选人所得嘅选举人票嚟讲咧，拜登咧系已经攞到253票，而特朗普咧就已经攞到214票啦。咁其实而家选情嗰个发展最近嗰个转捩点咧，就在于威斯康星州咧同埋密歇根州啊，因为呢两个州咧都被视为系铁锈带嘅州份啦吓。上一届嘅大选咧就系俾特朗普咧胜出噶，今届咧咁其实喺开票嘅初期咧。这两个州份都是由特朗普所领先的，但是随着后来就寄到的邮寄选票就陆续点算，也花一些时间，就见到拜登在威斯康星和密歇根这两个州都有越拉越近，最后就更加是反超前，在这两个州是赢到，就总共就是进账了26张的选举人票。接下来还有什么州份是未点好票呢？就包括是内华达州啦，同埋亚利桑那州啦，呢两个州份咧都系拜登领先噶。咁如果拜登咧都赢埋呢两个州份嘅话咧，就会攞到足够入主白宫嘅270张选举人票啦。至于特朗普喺呢个情况之下，仲点样可以赢咧？咁佢首先要守住咧，就系领先紧嘅宾夕法尼亚州啦、北卡罗来纳州啦，同埋佐治亚州，再要抢胜到咧内华达州或者系亚利桑那州其中一个州咧，先至有机会 會贏到。咁所以話咧，特朗普贏出嘅難度咧就增加咗啦。咁見到咧，拜登已經講話自己都清晰啊，係都相信可以自己可以贏到。亦都有啲美國嘅傳媒已經估算咧，拜登已經係勝出添噶啦。咁至於特朗普方面咧，就係、是、打算咧就提出一啲嘅法律訴訟啊。特朗普嘅陣營咧喺三個州咧就係入禀法院，咁就要求暫停密歇根同埋賓夕法尼亞嘅點票工作，並且咧就要求佐治亞州嘅法院咧就妥善保管喺投票日夜晚七點之後先至收到嘅選票，同埋咧亦都會要求威斯康星州咧係重新點票噶。咁至於咧都見到美國咧好多嘅城市都有民眾出嚟示威，係兩邊嘅陣營都有啦。咁就就住個選情啊點票咧都有啲嘅意見咧想表達噶。咁見到咧喺密歇根州咧嘅底特律市嘅點票中心外面咧就有啲嘅特朗普嘅支持者聚集啊，咁就話咧要停止點票。喺亞利桑那州鳳凰城嘅票站外面咧，亦都有人抗議。至於反對特朗普嘅民眾咧，就喺紐約啊、波特蘭啊、洛杉磯同埋西雅圖等等咧多個城市上街示威，就話咧要點曬大選裏面所有票。咁都見到咧點票啊嘅問題咧，就成為咗今次大選嘅其中一個嘅爭議點啦。相信咧好多香港人咧都好關注今次嘅美國大選啦，亦都見到咧好多人咧都喺網上面就分享咗一啲同美國選情相關嘅資訊啦，亦都有人對於咧即係今次美國嘅一啲選票啊點票嘅做法，包括郵寄選票咧，係提出咗一啲嘅質疑噶。咁轉頭咧，我哋都會同一啲嘅學者咧去傾下今次美國大選嘅最新情況啦。就唔知各位聽緊節目嘅聽眾，其實呢輪咧都有冇收到一啲同美國大選相關嘅啲信息咧？大家覺得點咧？點樣睇今次嘅美國大選咧？有意見嘅話，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11月5日，警方国家安全处的国安处举报热线启用，市民可以透过微信、电话短信或者电邮作出相关非紧急举报。朝早十点半，多个传媒工会同组织质疑警方高调拘捕记者是打压新闻自由，亦都批评政府修改查阅车主资料的申请表格是设陷阱。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 只要去查册，就会有机会即系惹上官非。同一时间，其实基本法亦都讲咗系要保障翻新闻自由，有必要咧喺表格上边去做出一个即刻嘅改正。 11点，青协喺今年9月至10月期间，以问卷形式访问超过4400名中学生，发现过半中学生压力指数偏高，最担心系要应付测验同考试。青协业务总监徐小曼： 我哋明白有呢个需要，但同时间会唔会可以喺一个考测嘅范围，即系有啲唔系影响太大嘅情况之下，有冇可以缩减嗰个嘅考试范围，令到同学亦都系比较上有多啲空间咧，慢慢嘅适应。 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话：目前本地游反应良好，但收入有限，业界会同政府商讨能否放宽本地游每团人数上限。 我哋都希望可以帮到旅行社喺呢啲嘅计划之下，可以做到多啲嘅生意，但系始终系难以弥补咧原本我哋出入境嗰个嘅生意额。咁相信亦都会有更加多嘅旅行社，佢哋系要有唔同嘅一啲措施咧嚟到去控制佢哋嘅成本。 下午4点半。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宗是本地个案，感染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這個時間就傾緊美國大選啦。咁就各位朋友，係呢幾日咧有冇收到好多都同美國大選嘅選情有關嘅資訊咧？大家有冇啲咩嘅諗法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請嚟一位學者，就係中文大學嘅社會科學院講師陳偉信啊。陳偉信你好。 大家好。 系，咁首先请你评论一下整体个选情先啦。咁头先我都有讲过啦，咁拜登咧就喺威斯康星同埋密歇根两个州咧就系反超前啊，即系所谓由红转蓝嘅情况。点样理解呢个情况咧？ 我想其实那个跟开票的先后次序有关系的。当然如果看回实际上的票数来讲，其实无论是特朗普也好或者拜登都好，即都是比他四年前是多了的。即当然拜登四年前讲那个的票数就是希拉里的票数。但是我们看回实际上的情况，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我、哦、今次会不会出现一些所谓的、选举舞弊的质疑啊，或者我们讲的为什么去到突然之间夜晚我起身的时候突然之间又红转蓝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讲一些所谓的邮递票啦，或者一些所谓的都会票啦，其实在个点票程序较后的时间先会真的点到入去、整个的票数上面的反应。所以大家会见到可能突然之间在威斯康星啊或者麦迪根啊，突然之间会有一个时间就是为什么突然之间个差距会越来越收窄啦，以致到我们讲紧到最尾拜登是可以反超前咯。其实同样的情况呢会在宾夕法尼亚州出现的。而其实宾夕法尼亚州其实我们在有邮递票的时候其实都已经知道这件事，因为宾夕法尼亚州如果你要拿邮递票呢，其实是有一些所谓的政党的背景呢，你是需要去填写或者是可以去填写给州政府知道的。其实现在我们讲的收回来的邮递票预计的情况是讲的是接近160万对50多万，那其实讲的是100万票。那所以其实一开票的时候如果特朗普不是赢100万票的话呢，其实都依然是会有翻盘的空间。 嗯，我都见到咧，网上面有唔少朋友咧，都系留意到，威斯康星同埋密歇根两个州咧，咁就喺当地时间凌晨嘅时分咧，见到拜登嘅得票咧系突然飙升啊！咁好多人都质疑咧，即系究竟系发生咩事啦？咁都睇翻一啲当地传媒嘅报道咧，其实都讲紧咧，譬如话系以威斯康星州咁讲啦，即系我都补充少少啦。威斯康星州嚟讲咧，就系其实因为咧密尔沃基啊一个大城市啦，同埋其他38个呢啲社区咧，都系用一个中央点票站咧，去到点佢哋嘅票数噶。咁当然咧，就系一次过咧就会开晒呢咁多个一啲嘅地区嘅一啲选票啦。咁所以就有突然一个嘅趋势啦。咁而咧呢啲嘅社区城市票咧，好多咧都系支持民主党嘅。咁所以咧自然就会见到一个拜登嘅选票咧喺开票嘅时候咧就突然间飙升嘅情况。呢、這个情况咧亦都喺密歇根都见到啦，因为其实佢哋都有底特律啊一个大城市嘅票数咧，都系咧系。在邮寄选票里面是会很多去点算的，所以都见到拜登那个的票数都是突然间有上升的情况。但是都看回除了说是那个点票的程序令到拜登在这两个的州份就从后赶上之外，怎样分析呢他们这两个州的选情呢？因为看到特朗普在上届2016年呢就是夺得了这个以前被视为这个蓝色城墙两个民主党的票仓威斯康星和密歇根。但是今届呢就看到拜登呢终于可以呢就是叫做为民主党重夺回这两个州份了。有没有当中一些社会因素在这里呢？ 我想其实首先讲返2016年的情况呢，咁其实真係赢嘅时候就真係唔係赢好多嘅啫。咁所以喺今次嘅投票率水涨船高嘅情况之下，其实任何一个嘅候选人都有机会保住自己嘅州份啦，或者係可以成功去夺取到由红转蓝嘅。咁当然其中一个好重要因素，如果我哋听返喺开票日之后，咁其实彭博咁就访问咗全国嘅其中一个工会一个最大工会嘅领袖啦。咁其实都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嘅，就係话喺工人嘅票入面嚟讲呢，或者喺工人阶级嘅角度嚟讲呢，佢哋其实一路都係挣扎緊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係讲緊喺疫症上面啦，定还是係需要重启返经济为优先嘅。咁但係呢个工会代表就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嘅，其实就係话如果当疫症处理唔到的时候，即使工人有公开都好，他都不会有一个比较安全和舒适的工作环境去开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的工会代表或者很多的工人阶级呢其实都在想、哦、其实不如我们用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方法去处理了疫情先，然后先决定再重启经济。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拜登的所谓的处理疫情的政策或者处理疫情的取态更加容易地令至到他们、得到一些的信心，所以他们有某部分的情况之下就会倾向去投咗喺拜登嗰边。 咁至于即系特朗普之前咧，咁就系有啲人都分析啦，咁啊凭住一啲美国优先嘅政纲咧，咁去夺得一啲呢啲所谓铁锈带州份啊，以前系一啲嘅工业地区嘅州份嘅选票啦。到咗今届啦，佢咁仍然系呢个特朗普啦。咁但系咧就见到咧就系俾拜登咧就系反超前赢咗。咁会唔会见到其实所谓美国优先啊，即系或者取悦呢啲嘅铁锈带州份嘅蓝领选民嘅策略喺今届咧就冇咁成？ 我想咁样讲咧，其实如果今届唔系冇咁成功嘅话咧，其实而家个选情系唔应该咁近嘅，因为我哋睇翻选前嘅民调也好啦，或者我哋睇翻整个嘅选举走势也好，如果唔系因为一场疫症啦，咁其实特朗普啊，我哋问翻自己一年之前咧，其实大家都会觉得特朗普喺嗰个经济数据嘅情况之下，其实要连任系应该冇乜难度嘅。但系就系因为有疫情嘅出现，因为喺个疫情同埋重计经济上面嘅取代嘅差异咧，令至到今场嘅选战其实对于特朗普嚟讲咧系相当之难打嘅。所以我哋会见到，其实你话系咪真系丧失咗支持度咧？至少我哋会见到喺个总体得票上边嚟讲咧，例如我哋讲紧喺威斯康星。为例啦，咁其实我哋讲紧四年前咧，佢嘅得票咧系讲紧大约密歇根州为例，其实佢讲紧四年前嘅得票咧系220万左右嘅，但系讲紧而家喺密歇根州嘅未点好晒嘅票嚟讲咧，其实讲紧已经去到260万啦，咁其实都多咗40万票嘅，只不过佢嘅对手喺今次嘅情况之下系多咗50万。票左右或者系差唔多接近60万票，先至会令至到最尾密歇根州可以成功翻盘嘅啫。咁所以如果我哋咁样睇嘅时候，其实因为佢丧失咗密歇根州，或者因为佢丧失咗威斯康星州，而去讲整个所谓嘅选举策略系唔恰当或者系有缺失嘅话，我相信对于特朗普嚟讲都唔系一个公平嘅指控咯。 OK， 咁好啦，讲完即系一啲嘅选情之外咧，咁你头先都讲到啦，咁呢两个州份咧，咁系好多好大嘅比例嘅一啲嘅邮寄选票嘅，咁所以点算慢咧，亦都引嚟好多嘅争议啊。咁都见到咧，有啲人就话，即系包括特朗普自己都话啦，邮寄选票好容易成为咗选举舞弊嘅温床。你又点睇呢个讲法呢？ 我想那里涉及到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本身就是说邮寄选票其实在不同的州份的处理方式会有不同的，你会见到有些州份呢可以容许在选举日完了之后，因为你的邮戳是在选举日里面出现，那到最后当它去到点票中心的时候呢都可以被计算在内，有些呢就只是截至到在你的选举日为止，那就先会被计算，那当中的差异其实都已经可以好引起到不同类型的法律诉讼了。那当然实际上面来说，你将邮寄选票可不可以改啦，或者是你讲紧你将邮寄选票的设计会不会有到投错票啦，又或者其他情况都会令至到其实一些所谓选举的诉讼是无可避免地产生的。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些所谓选举的诉讼，其实在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只不过今次因为邮寄选票的数量比较多，亦都是个影响似乎亦都相当之显著，同埋甚至乎可能是决定性的，所以才令至到大家会觉得其实邮递选票会不会有机会成为舞弊的温床呢？那的而且确其实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案例或者很多不同的数字会可以在个社交媒体里面出现的，例如说可能是一些已经过了身的人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投了票啦，或者有传话其实有部分30万的选票是不见了等等等等的东西。其实当然在很多的资讯的情况之下，大家就会觉得邮寄选票始终是跟亲身去投票他们在个所谓的处理上面，或者我们讲的他的实际的观感上面来讲都有一个明显的差异。所以这些这样的选举诉讼其实无可避免会出现咯。 其实睇翻以往嘅啲研究啦，甚至系一啲州政府自己嘅研究咧，咁其实邮寄选票所带嚟嘅一啲错误啊，其实个比例大唔大噶？ 我谂实际上嚟讲就好视乎唔同嘅州份佢点样去处理嘅啫。例如我哋讲紧佛罗里达，咁其实相对嚟讲比较成熟嘅，即系我哋讲紧相对嚟讲比较成熟啦，相对嚟讲比较完善地去处理海外投票嘅制度啦，或者邮寄投票嘅制度咧。其实如果大家记忆犹新嘅话咧，其实喺佛罗里达我哋就曾经出现咗2000年戈尔对小布殊嘅情况嘅，咁事实上嚟讲系重新点票都点咗好多次，甚至点到去到12月中，即系几乎选举人需要投票嘅时候咧，法院先颁令就话唔可以再重点啦。 咁所以其實呢樣嘢，無論我哋講緊係郵遞選票嘅處理上邊，究竟唔同嘅州份嘅處理成唔成熟咧，或者我哋講緊就係話實際上嚟講，其實唔單止係處理郵遞選票咧，而家其實特朗普嘅團隊都喺部分嘅州份要求重新點票嘅時候，呢啲咁嘅選舉嘅訴訟咧，其實好坦白講係第一咧係保障翻候選人佢應該有嘅所謂嘅法律權利啦，而另外一樣嘢其實喺美國嘅史上其實又唔係真係完全地咁罕見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只不過用一個平常心去對待咯。咁當然啦，隨住法院去就住唔同嘅選舉日期嘅裁決啊，或者係針對住郵戳嘅裁決啊，或者我哋講緊係邊啲票可以點，邊啲票唔可以點咧，咁嗰個慢慢地明朗化之後，我相信其實美國社會對於今場嘅選舉都會有一個公論咯。 嗯，你头先都提到咧，即系特朗普咧已经提出咗一啲嘅法律诉讼啦，咁其实都睇翻咧，佢有冇啲咩嘅理据咧，同埋即系其实佢嚟紧嗰个时间表又会点咧，会唔会赶唔切咧？即系嚟紧嗰个嘅选举嘅程序啊，甚至下年嘅上任咧？ 我谂其实首先咧，其实我哋讲紧选举诉讼咧，其实针对住邮递票嘅选举嘅诉讼，其实喺选举日开始之前就已经有噶啦。譬如我哋讲紧佛罗里，我哋讲紧宾夕法尼亚为例咧，其实其中一个选举嘅争议就系话，究竟有边一啲嘅选票可以被点咧？咁喺之前法院嘅裁决就系话，其实系讲紧喺个选举日之后三日嚟到点票中心嘅票都会系点嘅。咁但系实际上边嚟讲咧，如果我哋睇翻整个嘅所谓时间线嚟讲咧，咁当然有啲比较重要啲嘅时间线嘅，但系实际上嚟讲，我哋头先都讲过佛罗里达嘅案例啦。咁其实系持续三十几日。 啊，陈伟信，唔好意思，因为都听呢个五点半嘅新闻啦，都不如转头再同你倾落去啦吓。咁我哋就同紧中文大学嘅讲师陈伟信倾紧噶。咁而由于咧就因为系统故障咧，就而家系未能够播出个六秒嘅报时信号，不便之处咧系敬请原谅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个案，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40岁男子，在机场做维修工作，最后一次翻工是10月27号。患者在锦田水楼田村居住。其余六宗是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菲律宾、土耳其、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医管局今日起在三间普通科诊所设置自动派发机，给市民免费领取检测包，到中午合共派出90包。有市民说措施方便，但亦都有人认为既然是自助，就不应该限制领取时间。另外四间社区检测中心预料今个月中启用，其中负责沙田沥源社区会堂检测中心的承办商说，如果要在今个月中启用有挑战性，但如果电脑系统测试正常，相信问题不大。一名网媒女记者被警方拘捕。网媒如宾表示，一名女记者朝早大约八点被警方上门拘捕。又引述委托的律师说，警方收到律政司的指示，决定控告涉事女记者今年5月10号，即是母亲节当日，在旺角洗衣街公园涉嫌阻差办公罪。警方说，经调查和征询法律意见之后，在荃湾拘捕一名26岁本地女子，涉嫌抗拒警务人员，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该名女子在5月10号曾经被捕，怀疑她在旺角洗衣街一个公厕内拍照，警员曾经警告她停止，但是她拒绝合作。涉事女记者早前说，当晚采访的时候目击有男性防暴警员在女厕为两名女子绑上索带，她想拍摄的时候被警员夺去相机，之后警员向她面部多次近距离喷胡椒喷剂，又以膝头压她的颈部，导致她身体是多处受伤。美国大选仍在点票，美联社推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累积取得264张选举人票，还差6张就可以达到入主白宫的门槛。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就有214张选举人票。特朗普阵营要求在多个州重新点票或者暂停点票。

我想其实最重要的日子当然就是说在12月14号的时候，咁究竟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选举人名单呢，咁就真的投到那个票呢。咁而家的情况就是说其实好多时法院都会考虑这个情况的，例如我哋讲緊2000年头先讲緊佛罗里达的情况呢，咁其实到最尾法院是颁令大家唔好重新对票啦，咁那个结果就是那个结果啦，咁就是到最尾是讲緊是在选举人需要投票之前呢，咁就去处理咗一个选举人的名单，从而在正式选举人投票的时候呢是真的可以投到票的。咁当然实际上呢一次的投票呢先是最后影响到总统的补助是属于哪个的。因为事实上来讲我们以前都有一些叫跳票的例子啦，或者我们叫所谓不诚实的选举人，咁佢可能会随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呢在最后那一刻呢就会选择是投给对方呢，或者是选择是不投票等等，都会可能有一个咁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到真真正正我哋话真係好了解到成个选举个决定嘅因素呢，就是去到12月14号啦。咁但係法院係用需要几多嘅时间去处理咁多个州嘅诉讼呢，咁就喺唔同嘅法院佢会自己有自己嘅时间表去决定几时去完成嗰个整个诉讼囉。咁当然啦，去到最差的情况，假如在12月14号的时候都投不到票，或者是最后投票的人是不能够有270票的话，那就会启动宪法第12修正案的程序，那就会是由国会的众议院负责去选出总统。但是选出总统的时候呢，就是以州为单位的，咁所以而家我哋即使讲緊众议院喺个数目上面嚟讲呢，民主党系占多数啦，咁但係如果系一个州嘅数目上面嚟讲呢，其实共和党嘅优势系应该会大啲嘅。咁如果系咁，可能到最尾去到12月14日之后，其实个终极翻盘可能系用一个咁嘅形式出现都唔一定。 是，咁其实都有啲外界嘅分析就认为呢，咁点解特朗普咁主动就就住而家嗰个嘅选举情况就提出一啲嘅法律程序呢，咁都因为见到呢即係最高法院呢而家嗰个嘅大法官嘅比例呢已经係保守派去到优先啦。咁所以呢就有啲人都认为呢特朗普呢就係更加係觉得呢係提出一啲法律诉讼呢係有利佢自己呀，你点睇呢？ 我想其实去到最后，咁究竟所谓有利定有利呢，咁其实都好视乎所谓保守派嘅法官佢係讲緊係一个政治上面保守啊，定还是一啲所谓社会议题上面保守。咁因为我哋睇返其实宾夕法尼亚州嘅例子嚟讲呢，其实到最后最高法院咁其实佢都会有一个所谓嘅想法，係到最尾依然係维持住原先州嘅最高法院嘅判决嘅。咁所以系咪真係完全地有利呢，咁我觉得唔系嘅。咁当然啦，咁其实你总会喺咁多场诉讼入面嚟讲会有一些有利的情况会出现，那这个其实很难避免的，那个就不是一个 很结构性，或者我们说的是一个 很意识形态上面的有利咯。反而其实唯一一个可能会真的很影响到的情况，就是说究竟共和党人到今时今日为止依然认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票数上面来说，如果按照住一个最乐观的情况，可能会出现是说270到268的情况，那任何一个州的改变咁當然就會影響到最後嘅選舉結果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如果假如某一啲嘅州份或者一啲重要嘅州份，到最尾嘅結果都依然係偏向拜登嘅時候，其實共和黨人都需要考慮一個好重要問題嘅，就係係咪再繼續糾纏落去呢？ 嗯，咁亦都见到咧，即系一个未能够透过选举啊，即系呢个普选投票咧，去到即系选出总统嘅情况咧，即系睇美国嚟讲都系非常之罕见啦。究竟点样处理落去咧？我谂即系美国方面咧，好多政坛嘅人士啦，以至即系宪法界嘅专家咧，都要去谂一谂咧，即系究竟嚟紧嗰个程序会系点样去处理法啦吓。咁都睇翻又再睇翻咧，就系国会嘅选举啦。因为其实今次嘅大选咧，除咗选总统之外咧，其实咧都会将所有嘅众议院嘅议席咧系改选啦，同埋咧就改选部分嘅参议院嘅议席噶。咁睇翻而家嗰个情况啦，就系参议院咧就暂时咧就民主党有47席，共和党咧亦都系有47席噶。而另外咧众议院嚟讲咧就系民主党咧就系199席，而咧共和党咧就系188席。咁仲未系完全点晒所有嘅选票噶，咁所以咧嗰个选举结果咧仍然有变化。不过咧有啲人就认为咧今次民主党嗰个嘅选情就冇预期中咁亮丽啦，你又觉得系点解啊？ 我想如果你看回尤其是在参议院上面来讲呢，一直以来其实其中在选前其中一个的估计就是说，究竟民主党可不可以透过今次的选举里面一举拿下参议院，那就可以有机会令至到总统参议院众议院都会是在民主党的囊中物来的。但是我们会见到现在在参议院的情况之下，可以预计的情况呢，其实共和党都有力保住一个所谓的大多数的，应该是52-48。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咁其實講緊選舉經費上面呢，其實民主黨都使咗好多錢，咁到最後都攞唔到一個所謂嘅參議院嘅優勢呢，咁其實呢個其實對於民主黨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打擊嚟嘅。而其實一路以嚟大家都會覺得民主黨可以係攞到眾議院嘅多數議席嘅，咁佢只不過係維持住而家嘅期望啦。咁但係我哋如果睇返實際上面嘅數字比較上面嚟講呢，都以此為止啦。我哋根據美國嘅媒體啦，其實講緊係208席-199席。咁其實喺而家點票或者係已經有結果的情況之下，其實民主黨是還要輸了5席。如果是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對於民主黨來說，在國會其實這一次保住一個所謂的多數都好，其實都只不過是一個慘勝。 好啊，唔该晒陈伟信。咁我哋都继续留意住咧美国大选嘅情况啦。陈伟信咧就系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嘅讲师嚟噶。咁如果要留意即系呢个美国大选嘅最新情况啦，继续留意香港电台嘅新闻报道啦，以及我哋嘅节目啦，以及系星期六嘅十万八千里节目咧，都会继续详细为大家咧去到讨论呢个嘅美国大选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Hugh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pronunciation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呢，杏仁英文 almond 应该怎么读 ?A-L-M-O-N-D。虽然是串 A-L, 但我很多时候都是这么读 R 的 ,R,R,R,R,R,OK,R,almond,almond,almond。当然也是有人呢是读 almond 的。咁呢個係美國人比較多少少，英國人通常咧我都會聽到 almond。美國咧可以 almond 或者 almond 都有人讀 ，OK？ 咁所以咧就記住佢啦 ，almond。今日講到呢度先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Hugh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个时间系下昼嘅5:45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噶。跟住落嚟咧，要关注一下嘅咧就系南丫海难嘅8周年啦。咁睇翻咧喺2012年嘅10月1日国庆晚上咧，咁一架系嚟自港灯公司嘅载客船南丫4号就喺南丫岛对出咧就被港九小轮海泰号就撞击，咁就造成咗39人死亡，90多人受伤。伤噶，随后咧就系有2名嘅船长啦，同埋2名嘅海事处嘅职员咧，系被控告同埋罪名成立嘅。咁而咧就系警方嘅刑事调查咧，就一直咧就系进行紧。咁直至到咧就系因为个警方嘅调查咧都系进行中嘅关系咧，咁所以咧。一啲死者嘅死因庭咧，亦都系无法召开啦。咁所以好啲家属咧，亦都系非常之关注。家属咧就喺今年啊，即系事件嘅8周年嘅前夕咧，就曾经发表过公开信咧，要求警方去到交代调查嘅情况。而另一方面咧，就系、是、早前咧就系、是、政府都系成立咗一个嘅内部调查小组啦，去到睇下咧有边啲嘅政府人员咧系要喺今次嘅事件里面咧系有责任噶。咁但系咧呢、這个嘅内部嘅报告咧。是從未公開。咁好啦，去到近期咧就係、是、有啲嘅進展啦。咁啊見到警方咧就喺今個禮拜二咧就同遇難者嘅家屬就話，調查所得嘅證據咧不足以再作檢控。咁而立法會議員咧亦都有向運輸及房屋局查詢啦。咁啊運房局亦都喺尋日話咧，警方一共係向律政司提交3份嘅調查報告，除咗目前咧已經被控同埋定罪嗰4人之外咧，律政司就決定唔會。 会再对其他人提控了。局方又说警方是上个月中已经将全部的死因调查结果是提交给死因裁判官的。好了，律政司决定不再提出任何的检控，对于一些家属来讲又会是怎样的一回事呢？还有就是这个的死因庭是不是就可以开到呢？这个都是要大家去讨论的。大家如果要去有什么意见的话，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一下。电话旁边就请来是有协助死者家属的立法会议员陶谨申。陶谨申你好。 是你好。 是。星期二呢你就有陪同家属呢就同警方会面。咁头先我都引述呢就话警方就话是证据呢不足以再作检控。可不可以讲下其实警方讲咗啲乜嘢呢？ 其实呢佢就係讲呢几年啦，因为我哋冇见佢几年啦，四年啦。咁点解你话冇见四年呢？我哋係欣赏警方呢几年都仍然继续查緊嘅。咁亦都呢就揾咗一个海外嘅证人，咁、那个证人呢就係、是、关于嗰个造船方面嘅，就以前呢从未曝光嘅，咁、都揾到佢，咁仲喺海外揾佢嘅，就透过嗰个司法互助度揾到嘅。而家我哋只能够讲呢就係、是、话嗰日佢就係讲律政司嘅结论，咁但係呢因为我哋问佢点解法律上唔足够证据告呢任何人呢，咁佢就話不如即係佢話佢只能夠讀返嗰個報告律政司俾佢嗰個意見指示嘅啫。咁佢話佢唔係律師，咁所以呢就係、是、我就話我哋會繼續搵嗰個律政司嗰邊詳細解釋啦。咁以往律政司都見過我哋呢，就幾年前呢佢當未有呢個證據，即係以前舊嘅證據嘅時候呢，佢都解釋過點解嗰啲證據唔夠嘅。咁、我哋呢個第一步呢就係、是、揾律政司會再解釋嗰個而家情況啦。咁但係我哋聽咗佢即係嗰個最新嘅調查報告呢，我哋就有一啲意見呢就提俾佢嘅，即係一啲調查嘅方向同埋可能性。咁佢稍後會覆我哋啦。就當然我哋公開能夠講到嘅呢就係、是、其中一個就係袁弘啦。因為好多時一啲仲嚴重嘅案件，譬如殺人啊嗰啲呢，如果都去到一个掘头行啦，即係冇进一步嘅希望啦，可以咁讲搵到新嘅证据啦。咁政府都有一个袁弘嘅。咁当然袁弘呢就唔係话即係必然有把握啦。不过呢因为我哋嘅论据就係以往呢睇到嗰啲咁嘅记录嗰啲嘢呢，其实好多都係唔系好齐全嘅。咁究竟我哋係咪靠嗰啲唔齐全嘅证据就话呢我哋已经搵齐晒可能会俾到资料嘅证人呢？咁我哋就希望呢都试一试啦。咁我哋都唔係话呢因为有原相呢所以呢嗰啲证人就会出嚟搵我哋。但係趁住而家亦都有多啲市民关注呢，咁我哋希望做希望警方咁样可以做一个袁弘啦。 可唔可以讲得即係呢个所谓唔够证据系唔够啲乜嘢呢？因为其实都睇返呢就係、是、之前有一个嘅独立调查报告啦，咁都委托法官去做。咁都其实已经讲到话呢，即係船上面呢系冇一啲嘅配置嘅，即係啲水密门啊等等都方面出现咗啲漏洞嘅。咁其实嗰、个方向其实已经系可能系已经系有喺度㗎啦。咁其实仲需要乜嘢证据先至可以叫做提出检控？ 嗱，咁样讲啦，你讲得啱嘅，嗰、那个你引述嗰啲咧，全部都系公开嘅报告，即系嗰个伦明高法官嗰、那个调查报告，嗰、那个公开咗噶啦，一开始两年已经做咗噶啦。咁你讲得啱嘅，确实咧系我哋揾到法官系揾到咧好多好多，无论系喺建造嘅时候，无论系喺检验嘅时候、批职嘅时候，都系好多好多人嘅疏漏嘅。好离谱嘅疏忽，好离谱嘅，究竟佢系故意啊，抑或系惹啡啊，抑或系即系极度疏忽啦、等等咧，系非常多嘅。咁而家个问题咧就系够唔够证据，因为始终嗰度系好耐啊嘛。咁亦都究竟我哋有冇一啲人有啲口供系能够突破得到咧？即系你可以设想一个情况咧，就可能阿甲，譬如我引述梁明高法官啦，佢话。我批嘅时候呢就发觉有道门有水密门咁、或者佢话冇咁，咁但係到问下月啦，月就话我唔记得啦咁样，咁话丙呢就话好似有印象咁、即係我举一个例啫，等你用明白呢，就係、是、变咗呢就其实个个都好舐嘅真係，咁但係係边个位我哋能够，例如我哋话嗰道水密门一定喺边个时间 有證據喺度，或者從來都冇過，而邊個係第一個去即係黑埋眼，冇都照過個職咁，照檢驗話 OK 咁，咁咧嗰個係一個證據嘅。咁我諗而家就係喺嗰度嗰啲好細緻嘅位裏面咧，就律政司就話佢認為唔夠證據。咁亦都呢個引發到咧，就係我哋點解要見律政司咧？就係我哋想即係詳細聽佢點解我哋覺得都有啲證據，但係佢就話都未足以可以檢控嘅呢個標準啦，咁樣咯嚇。咁當然我哋就話，如果最後可能律政司認為唔夠證據，但係如果我哋請教嗰啲高明即係檢控嘅專家係認為夠證據嘅，就可能如果律政司堅持唔肯告嘅咧。當家屬就好興㗎啦，咁我哋可能就唔排除私人檢控啦咁樣。 咁今次家屬都聽到警方嘅說法咧，其實個感覺係點啊？ 哦，今日梗係好激氣啦，好嬲啦，不能接受啦啊！因為你可以想象，如果我哋就算街外人都好啦，即係唔好話我哋聽警方聽多啲啦，簡介啦，你睇到倫明高法官嗰份報告咧就。你就已經有個結論，冇理由冇人要負責嘅，即係講刑事上、啊、其實就咁簡單呢、這個結論。咁但係係唔係警方查揾唔到啊？抑或係真係即係咁講啦，退一萬步啦嚇、啊，會唔會人互相包庇啊？記得還唔記得啊？或者咧係甚至係故意隱瞞啦、啊、等等咧？咁呢個真係係警方嘅功架啦。 OK， 咁但係我哋都講要講就係佢哋都有努力去做嘅。啊，即係我哋唔係話咧我哋要話佢好馬虎啊，警方唔係咁樣啊。咁但係即係始終揾唔到足夠證據說服律政司咧，我哋家屬當然係。梗系不能觉得公义不能彰显啦。 嗯，你头先都讲咧，啲家属都有考虑去到悬红搜集证据啦，甚至作出私人检控啦。咁但系有冇谂住即系检控嘅对象又系边个咧？ 我哋唔会讲出嚟住嘅。 哦，嘅、 okay. 啊，呢啲无论系调查啊，同埋呢啲检控嘅，我哋系唔会讲出嚟啦。几两样啦，一我哋真系要请教一啲刑事法嘅专家。 嗯 要檢視下嗰啲證據啊，標準啊嗰啲嘢嘅。第二咧，我哋都覺得，我哋如果就而家講告邊個咧，亦都可能唔係太公道。雖然大家如果睇梁明高法官面所講嘅，其實嗰十個八個有關驗船啊、批積啊、建造啊，其實已經係呼之欲出噶啦，因為梁明高法官都全部批評曬啊，點離譜點離譜，點馬虎點黑埋眼，點樣唔做嘢。這個都很清楚，不過問題就是夠不夠證據咁解、 好啦，而家咧警方就話咧，就係上個月中啊，已經將全部死因調查嘅結果俾曬死因裁判官啦。咁係咪代表可以咧係開到死因庭 咧？其實咧，死因庭嗰個決定咧就開唔開庭咧就係裁判官嘅。就我估佢點解佢譬如當四年前先啦，佢因為知道警方係有一個你可以話新嘅線索啦，或者即係以往冇曝光嘅線索啦。咁佢嗰陣時亦都警方講過俾家屬聽嘛。咁所以我哋都出嚟同記者講嘅時候咧，四年前嗰個見完警方咧，我哋咦我係冇講嘅，因為我哋應承咗警方，我哋唔好影響佢調查啊嘛。咁如果裁判官當時佢都冇下令去召開死因庭咧，我估佢都係想等埋嗰個證據嘅。咁但係究竟而家死因庭佢認為應唔應該再一步等呢？我哋家屬呢暫時係冇意見嘅、啊、即係我哋唔會話我哋會寫封信俾裁判官話叫佢唔好開住呀、啊、咁我哋都冇，亦都冇叫佢好快啲開呀、啊、咁亦都冇、啊、但係無論如何呢，死因庭嗰度呢係裁判官決定，但係我哋仍然呢有一啲嘅調查嘅方向呢我哋提咗俾警方考慮嘅。 但因为即系家属系未攞到死者嘅死亡证啦，咁所以好多嘅手续啊，一啲死者嘅后事咧都未能够处理到啊吓。 有部分系啦，但系嗰啲保险嗰啲咧，因为我哋攞到一啲死亡嘅唔系死亡证啦，但系都系一啲证明书咁样嘅某啲嘅事实咧，咁保险公司都亦都好多都处理咗嘅。 OK， 嗱，今次咧就系、是、运输及房屋局嘅处理局长啊，阿苏伟文咧，亦都系有回答你喺立法会嘅提问啦。咁再次咧都讲讨论到咧关于个内部调查嘅问题啊。咁佢都讲话即系要平衡翻嗰个嘅私隐问题啦，同埋一啲嘅内部嘅报告咧，就一般唔会披露。咁而家咧就系、是、披露咗一个摘要啦。咁其实你系咪仍然都要求去公开嗰个嘅内部调查报告咧？ 嗱，呢个咧就系家属最兴嘅地方啦。就係、是、嗱，你以前政府當張炳良局長執政嘅時候咧，佢就話點可以唔公開啊咁。咁啊，跟住之後陳帆局長之後咧，就180度改變，就話唔公開啦。咁到依家咬住到依家咧，都唔公開。嗱，我哋覺得咧，以前佢就話可能驚影響刑事程序。咁而家喂，就加埋呢四年揾咗新嘅證據都唔夠檢控啦。咁又交埋俾死因庭啦個報告。咁即係理論上，如果從政府嘅角度咧，佢認為係應該唔影響刑事程序啦，啊，即係佢唔會話，哇，你可能私人檢控喎，咁佢起碼從政府嘅角度佢唔檢控啊嘛，咁所以佢係冇咗呢個理由咯， 嗯， 但係都唔公開。其實我哋最想知咧就係、是、第一，你跟住之後後續嘅程序咧，即係除咗公開之後咧，你究竟採取咩紀律處分，有幾多個人？因为最近呢两日我哋睇到个侦查报道呢，就係、是、话有部分嘅升埋官添。咁我諗家属呢段时间呢真係好大打击囉。咁、所以我哋觉得我哋会继续循逼佢要公开嘅报告。亦都呢个亦都係香港人应该要睇到嘅报告啦，我觉得。 係。好啊，唔該晒陶謹申，多謝你嚇。 嚇， 陶謹申咧就係協助今次南丫海難死者家屬嘅一位立法會議員啦。咁頭先講到話一啲嘅內部紀律程序咧，咁其實阿蘇偉文咧就喺個回覆裏面都有提到嘅，咁就話公務員事務局咧已經按照律政司嘅相關法律意見咧，同埋紀律程序咧就就住每個個案採取跟進行動，咁包括咧就係對個別人員咧做出紀律處分，咁但係咧根據既定機制咧就唔會公開討論同埋向外公布咧一啲個。特别公务员纪律个案的详情的。我们谈到这里，听听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同埋坏车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栏开下道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浸会桥面。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香港。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北拱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私隧九龙入口的窝打路道龙尾就在浸会桥面。由于有系统故障，我们暂时未能够播出六秒的报时信号，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美瑞健康国际和恒盛地产五大跌幅股份：新明中国、融科控股、中国互联网投资、华亚国际实业和聚利宝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4， 日元 104.27， 瑞士法郎 0.907， 加元 1.313， 人民币 6.626， 英镑对美元 1.305，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 0.673， 港金报17,700元，比上日收市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26美元，卖出1,917.98美元。港汇指数102.9，跌0.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栏开下道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大致系车多少少，车龙系大超散。咁喺反方向咧，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近住浸会桥面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沙福道，后少少咧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就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而家排到去观塘。

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嗱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評論員周崇明。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喺度。周崇明你好， 你好， 系我哋继续讲一讲咧关于香港电台电视部节目铿锵集嘅编导蔡玉玲被捕嘅事件啦吓。嗱，蔡玉玲咧就喺星期二嘅时候咧就被捕噶，咁警方就话咧系接获投诉啦，就话有人喺电视节目里面公开报道车主嘅资料侵犯私隐，于是咧就系拘捕咗佢啦，咁就话佢咧系。涉嫌在运输署的网上面申请这个车牌的一些资料，希望透过车牌是拿到车主的个人资料，咁就话咧系佢所得嘅资料咧系用喺不符合声明所指嘅用途，就涉嫌违反咗道路交通条例里面所讲嘅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嘅证明书而作出虚假陈述。咁呢件事咧就系可以话呢几日都继续发酵啦。咁今日都有多个嘅传媒工会组织咧都出嚟开咗记者会啦。咁就话咧系抗议警方高调拘捕记者，无理咁打压新闻自由。咁其实呢件事嘅症结咧就在于咧嗰个运输署网上面查车牌，即系查册嗰个系统咧，系要求咧个申请人咧系要俾一个嘅理由出嚟嘅。咁个理由咧就有三个选择，一个咧就系进行与运输相关嘅法律程序啦，买卖车辆啦，又或者咧系有关交通及运输嘅事宜。不过咧就冇一个系属于叫做新闻报道、新闻采访嘅用途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近排咧都有啲传媒去到翻查翻呢个事件嘅啲来龙去脉啦，咁都发觉咧喺2011年嘅时候咧，咁政府都就住相关嘅条例咧就其实系作出一个修订嘅咨询，咁当中嘅文件咧都有提到咧，其实运输署署长咧喺现时嘅法律之下咧系冇权要求申请人咧系提供索取证明书嘅理由嘅，咁所以咧今日都有一啲嘅法律意见啦，喺传媒嗰度讲咧就话，其实运输署喺呢个表格上面要求申请人咧俾一个查册嘅理由啊，系咪越咗权咧？有冇法律嘅基础去到问咧？咁周崇明点样睇呢啲问题咧？ 因为正如你讲咧，即系运输署喺大概差唔多10年前咧，系有即系佢检讨过呢一个嘅而家嘅程序嘅，亦都系曾经有过一啲即系修例嘅谂法。咁但系最终系冇修例嘅时候咧，咁当然就系即系喺而家嘅法例之下咧，即系根据今日嘅报道或者一啲嘅法律界人士嘅讲法咧，就似乎运输署长系真系冇权去要求查册嘅人去讲清楚佢嗰个嘅即系点解要查册啦。 系，咁如果真系正如呢啲嘅法律意见所讲啦，咁其实运输署署长咧系冇权要求呢啲查册人咧去到俾出一个理由嘅时候咧，咁其实而家呢个运输署嘅表格咧就可能系有问题噶咯。第一，佢可能冇 可能面对司法复核啦，或者 系啦，亦都系因为即系都宪法系保障咗即系新闻自由啦，咁变咗而家就冇一啲系俾新闻自由去到选择嘅一啲选项嘅时候，咁会唔会系叫做无视咗新闻自由，可能会遇到法律挑战？ 所以系两部分咧，一部分就系首先呢个运输署长系咪有呢个法定嘅权力啦？第二就是即使他有这个权力，那他是不是可以凌驾私隐条例关于新闻自由的豁免呢？其实两样东西似乎是说不通的。跟住可能衍生的问题就是，那警方或者是即相关的政府部门为什么会这么高调去即引用这条即这么有漏洞或者是即基本上是不是这么即完整的一个法律条文来到去即采取今次那个拘捕行动。那这个就是一个即变成咗，即令到大家嗰个问号会更加放大 啦。咁、都见到咧，其实今次你头先都讲啦，即系警方咧去到拘捕一名系采访嘅新闻工作者咧，咁都引起社会好大嘅关注啦。咁除咗即系大家关注到即系新闻机构啊，去到做查册咧，必须要通过呢啲嘅程序啦。咁以后咧系咪冇办法用呢个新闻采访作为理由去到做查册？系咪以后呢啲调查报道都做唔到咧？咁第二就系、是、今次涉事嘅编导咧，咁系制作咗铿锵集， 有關於721事件嘅節目啦，咁亦都令人非常之關注，即係警方有冇一個即係所謂選擇性嘅執法存在咧嚇。 所以我覺得即係亦都唔需要太高估警方嗰種嘅智慧啦，即係咪想去製造一個寒蟬效應，令到以後咧無論新聞工作者或者其他人係希望通過查察嚟到去揭發一啲罪案。即係會製造一個咁樣嘅先例，我覺得即係警方可能要諗法可能更加簡單嘅，就係因為七二一事件啊，你係針對我衝着我嚟到去挑人啊，於是我要作出一個報復性行為，呢個純粹係一種即係針對個別嘅事件、個別嘅新聞工作者嘅報復性行為。咁當然呢、這個。即係太污糟喇喳啦，我覺得係即係絕對係一個要不得嘅一個咁樣的決定。 不過呢個就係阿周崇明你嘅估計啦。咁其實譬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以至到咧即係警方嘅公共關係科咧，亦都係有去回應過，咁就話唔係針對個別嘅行業或者機構嘅，咁只係咧即係今次個案件就係收到投訴，咁去到做一個執法嘅工作啦。咁不過都問翻阿周崇明啦，咁你自己都係一位學者啦，咁其實。查察啊，你对你嚟讲系咪都有呢个需要嘅咧？ 我就可能做一啲关于土地权益嗰啲嘅， 你自己都有做土地嘅研究。 系啦，当然啦，咁即系其实对，当然即系无论系对头先讲紧一啲，即系其实嗱，即系我觉得我唔系一个好即系好猜测性嘅一个嘅意见啦，因为佢系涉及一个重大嘅嚴重嘅罪案，一啲嘅可能涉事人或者係即係有參與嗰個事件嘅一啲涉事人啦，咁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即係無理據嘅猜測啦，嚇。咁答翻你個問題就係、是、更加廣泛嚟講，其實唔係純粹一個新聞自由嘅問題，而係一個公眾嘅知情權，即係無論係對於一啲涉及政策或者涉及一啲私人，佢但係佢嘅嗰個嘅。產權啊，佢即係無論用到土地或者係汽車，但係係涉及一啲重大公眾利益嘅時候咧，其實公眾都係有理由係去知得更加多，同埋根據呢啲咁樣嘅資料咧嚟到去即係去制衡啦，或者去即係去作出一啲相應嘅回應啦，嚟到先至可以保障到公眾利益嘅。 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听众如果有意见咧，都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咁头先都讲到啦，今次查察嘅所牵涉案件嘅关键咧，就系讲紧查察嘅时候咧，申请人咧需要系提供一个理由啦。咁但系就冇一啲嘅关于新闻报道嘅一啲选项啦。不过睇翻呢个查察理由。呢、這個嘅背景咧，可以數翻2003年嚇，2003年首次引入一個問理由嘅一個咁樣嘅問題啦嚇，咁就係一個當時亦都有政府文件話嗰陣時咧係一個即係行政嘅措施，希望咧就加強對於車主個人資料嘅一啲保障嚇。 私隱條例 咁而係啦，就係、是、去到舊年咧。其實咧就係舊年嚟講咧，去到年尾咧，亦都出現咧呢個選項嘅字眼出現變化嘅情況啊。咁究竟點樣理解呢啲嘅變化咧？咁究竟喺點樣？譬如話喺保障私隱同埋即係保障即係公眾知情權啊，或者新聞自由之間攞個平衡咧？嗱，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咗前私隱專員，亦都而家係一位執業大律師啊，蔣任宏啊，蔣任宏你好， 你好， 你好，兩位支持好。 嗱，头先都讲啦，今次运输署咧就系查察个申请表咧，咁就要问理由，咁有三个选择啦，咁你点样睇呢个嘅表格咧？咁系咪话为咗要保障到车主嘅私隐先至咁样问法咧？ 嗱，就我见到嗰个交通道路交通规例咧，即系而且确咧，运输署署长咧就系、是、好似冇呢个酌情权咧，就话如果申请人系付款嘅话咧。佢就冇酌情權咧，就係、是、要披露有關嘅車主嗰啲咁嘅私人資料嘅。咁但係實際上咧，即、就、係、是、我哋香港除咗呢個交通即係、就是、規例之外咧，亦都有就個人資料私隱條例㗎咁樣樣。所以我覺得咧都值得斟酌咧，就係話佢係咪真係絕對係冇呢個咁嘅酌情權咧？因為如果佢係冇酌情權嘅話咧，任何人交費佢就要披露有關嘅車主嘅資料嘅話咧，調翻轉頭佢有機會咧係觸犯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嗰個要求啦，就話咧即係佢收得呢個車主嗰啲個人資料嘅時間咧，佢真係應該用喺一個交通運輸嗰方面啊，同埋有關嘅一啲豁免嘅情況之下嘅。 咁所以我見到佢而家就用一個行政嘅方式咧，就係、是、做一個處理，將嗰、那個即係聲保障方面咧嚟到去做一個把關嘅工作，就限制咧就係、是、有關嘅資料披露咧喺一個表格上面列出嚟嘅三個用途咁樣樣。不過似乎就係喺列三個用途嗰方面嚟睇咧，似乎就未必好穩妥，因為就算喺私隱條例之下咧。是有好多嘅規例啦，就係、是、唔能夠咁輕易咧，係將個人資料俾第三者。但係亦都有好多係豁免嘅情況噶。咁譬如我哋都好容易諗到就係、是、譬如有啲救災扶危嘅情況啊，天災人禍一啲情況啊，又或者係一啲執法機構係要係破案啊，查啲嚴重罪行啊，或者係行為啊咁樣樣。都其實真的可能需要這個運輸處長是披露有關的一些車主的資料的。現在大家即關注的問題就是傳媒的、那個工作方面，私隱條例之下其實都有這方面的豁免的。第61條呢就是、新聞機構若果用一些、個人資料用於是一些是、合乎這個公眾利益的用途之下呢，是可以呢是向这个资料使用者，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运输处长啦，就是攞一些有关的资料，而似乎运输处长呢亦都在这申请之下呢亦都应该是即是看下这个豁免呢是不是适用呢，来到决定呢将有关的资料披不披露的这样。 是。其实呢 现在得三个用途就似乎好像收窄了、就只是定了那三个用途。就未能夠咧，全部咧就係將私隱條例都已經係列咗出，即係好清楚嘅。其實好多豁免嘅情況嘅，嗰方面就冇話係全部包括咗咯。咁而家個問題出現咗就係喺呢度啦。本來成件事就係佢哋講，我相信佢出發點係好嘅，保障私隱。只不過就喺嗰、那個即係能夠包括啲豁免嘅情況之下咧，佢就未能夠係好似發鏡咁樣。反映翻私隱條例之下，可以豁免一啲情況。啊，私隱條例已經係條例行，即係行咗一段時間咧。我相信大家都有個共識，係應該係係條例裏面咧，係一啲係比較合乎呢、這個我哋社會需要嘅一啲情況。如果佢冇包曬嘅話咧，咁呢個係值得商榷一下嘅。 OK， 張任文，你會點樣建議呢個表格去到改動先至符合你理想中嘅？即保障私隱之餘呢，亦都要即提供到適當的豁免俾譬如重大公眾利益同埋新聞自由。而家個表格應該點樣改先好啊？ 最好就即好似塊鏡咁啦，真係反映翻私隱條例之下嗰啲限制同埋係豁免嘅情況咯。因為私隱條例都有超1996到而家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啦，運作咗係咪？亦都期間亦都有修訂啊咁樣樣，咁變咗係一條。是大家都熟習的，亦都是經過立法會啊，經過好多諮詢啊、討論嘅之下嘅一咁嘅條例，裡面嘅規限、裡面嘅豁免，即係一般嚟講，大家都應該係會有感覺，就係話大家都接受嘅。咁如果能夠係盡量去反映翻而家私隱條例裡面嗰個規限，包括豁免嘅情況嘅話，咁會唔會係比較穩妥一啲咧？咁樣樣嚇。 咁嗱，咁即系旧年咧个表格系改动过嘅，即系其中一个选项咧，就从其他兼且叫申请人注明咧，就转变成而家就系一定要讲话系有关运输交通嘅即系事宜咁，咁变咗咧好似俾人嘅感觉就系收窄咗呢个选项嘅范围咁啊，咁你认为呢个改动系咪唔理想？ 呢个改动有咩特别原因咧？我唔太清楚，但系即系似乎就仲严格过呢个私隐条例。嗰、那個嘅而家嗰個係規律裏面定嘅一啲規限同埋係豁免啦，譬如都睇唔到就譬如好明顯睇唔到就係話係譬如我哋有啲罪案調查咁啊點咧？佢都冇一個咁嘅適項嘅喎，其實冇一個咁嘅 tick 嘅一個項目嘅喎，咁會唔會即係有真係實際上大家都可能覺得？呢啲情況都應該可以受豁免啩，都唔通真係佢哋有啲咩特別理由係考慮過覺得唔適合呢？ 咁呢個值得斟酌一下咯。 Okay, 蔣友文，咁因為而家嗰張表格可以話有少少唔係太理想啦。咁但係因為始終呢個事件，即係就住而家呢單嘢咧，就都係涉及即係一啲私隱條例裏面豁免嘅，即係屬於新聞報導嘅範圍。咁你覺得呢個係咪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喺即係呢個案件裏面去考慮呢？ 嗱，即係值得，真係值得去考慮嘅，因為私隱條例我頭先都講啦，都即係行之已久，大家都熟習，大家都如果係有意見嘅話呢，都會喺譬如係前幾年嘅一啲修訂嘅一啲機會，大家喺公眾諮詢嘅時間應該都係提出嚟討論啦。咁變咗係反映返呢，就係大家都比較接受嘅一個喺呢個私隱保障同埋係其他公眾利益或者係社會嘅利益方面嘅一個平衡嘅一啲條文，亦都運作咗一段長時間啦。咁如果運輸署喺呢個披露呢個車輛車主嗰個個人資料方面要係適當咁樣去保障私隱嘅話呢，而又實際上佢得三個選項，咁變咗其他嘅私隱條例可以豁免嘅情況佢冇包嘅話，佢有啲乜嘢嘢嘅一啲係考慮呢咁樣，咁變咗呢個就值得大家去探討嘅，真 係。可唔可以直接啲講，就係、是、如果一啲新聞報導佢係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嘅時候呢，基本上香港社會個共識都係應該係可以豁免嘅。 嗱，我只能夠講咧，就係、是、因為我唔知佢嗰個運輸嗰個其實佢有咩背後有啲咩特別嘅考慮啊。咁但係私隱條例嚟講咧，就係、是、冇分行業嘅，即係佢裡面對我哋條例之下裡面講嗰個叫做係資料使用者咧，就係、是、包括所有即係掌握呢個人資料嘅機構啊咁樣樣嘅，咁運輸署啊、其他公營機構啊、政府部門啊、私人機構啊。咁其實都包曬嘅，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係好即係普遍性廣泛應用嘅一個條例。咁喺運輸署呢、這個咁嘅係車輛嘅個人資料，佢嗰個嘅控制方面有啲咩特別嘅一啲考慮？呢、這個我唔清楚啊。但係私隱條例就係咁啦，一個普遍應用嘅一個條例咧，佢就有啲咁嘅豁免。咁究竟大家嗰、那個？分別而家見到一個分別喺度啦，咁嗰個分別嗰個背後嗰個理念係咩咧？呢、這個我都掌握唔到嚇。 係有啲法律意見話咧，其實運輸署係冇權啦，要求查冊申請人咧去問問佢哋嘅原因啊。你又點睇啊？ 唔係冇權問嘅，而家都問緊咧。其實佢 tick 嘅已經係問緊啦，係嘛？我想個意思會唔會啫？意思即係話俾錢佢就要冇酌情權咧，唔俾資料會唔會？因為而家佢。就似乎用一个行政的方式就是去处理这个问题。佢譬如你是剔格仔，你剔错了的话呢，咁就有机会呢就是不好意思啊。 唔紧要啊。我哋就同緊呢，就係前私隱專員呢大律師蔣任宏呢就係傾緊㗎，咁都問到佢呢關於一啲關於今次呢運輸署嘅查冊表格嘅啲問題啦。不如都睇睇呢，就係、是、我哋七點之後呢就繼續傾啦。將我哋電話187231㗎，轉頭繼續傾下。我哋嘅 過19400宗病例，超其中5200幾宗嚟自首都莫斯科。莫斯科市长宣布，中学未来两星期继续遥距上课。克里姆林宫重申冇计划封城。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在下昼4点，强烈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之东南约400公里，预料6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东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周初天色好转。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喺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有交通意外，龙尾系近富荣花园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海盈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啦系近富荣花园对开。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好长啊，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星河名居那边有交通意外，一路车龙是塞回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如果可以的话请揸车的朋友改行其他道路了。至于较早时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浸会桥面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车龙是有待消散。现在波打老道上行去狮子山隧道的龙尾啦，就排到去沙福道，咁后些少啦，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嗰段啦有车龙噶，排到去近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啦，就喺黄大仙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啦，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但是九龙入口咧都车龙比较长些少啦，排到去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丽晶花园对开，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多车，龙尾接近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去近太子道东油站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是多车的，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多车，龙尾新丰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沙头角公路来洞村去粉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即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特朗普 We will win this and we, as far as I'm concerned we already have won it. 拜登 That's the decisi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I'm optimistic about this outcome. 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会怎样影响美国和全球格局呢？十万八千里和大家深入分析。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十万八千里紧贴选战大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自由風，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周崇明喺度嘅，講緊嘅咧就係港台電視部編導蔡玉玲被捕事件咧，就引起大家討論咧，究竟嗰個嘅查冊嘅制度咧係運輸署嗰方面咧嘅嗰個表格咧，究竟係有冇問題咧咁樣？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前私隱專員大律師蔣蔭宏傾緊嘅，繼續請翻佢出嚟先啦，蔣蔭宏你好。 Hey, 你好，刘伟。 头先咧就问到你咧，就系、是有啲法律界嘅人士嘅意见就系话，究竟运输署有冇呢、這个法律基础啊，去问咧查册申请人佢攞资料嘅目的啊？你嘅意见系点样啊？ 我觉得即系因为有个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嘅规限啦，所有呢、這个资料使用者，即包括运输署啦，都要遵守嘅话咧。咁變咗要遵守香港嘅法例，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講緊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嘅話咧，咁佢都要係遵守嘅期間，要掌握某啲資料，佢先至可以去合法去處理某啲佢個部門裏面嘅問題嘅話咧，我覺得都適當嘅喎，係咪啊？ 嗯。好啦，咁亦都有个问题呢，就係、是、都想请教你呢。咁嗱，而家传媒啊，去到希望係透过呢个嘅运输署嘅查册系统去到搵资料啦。咁就但係就冇呢个传媒采访或者报道作为其中一个目的嘅选项啦。咁如果我唔经即係我哋做传媒嘅唔经呢个嘅查册嘅系统直接向运输署去问一啲嘅车主嘅个人资料，咁会唔会就唔使落入咧嗰、那个查册系统嗰度咧？咁就可以即系喺私隐条例保障之下做到传媒采访嘅工作咧？ 嗱，我唔系掌握得太全面啦。嗰、那个表格会唔会纯粹都系一个表格嚟咧？即系唔系一只系叫做或者法例或者条例之下嘅一个系法律嘅一个文件，一定要用嗰个文件去攞资料。不能够用第二个文件去攞资料咧，我唔系好清楚，但我怀疑咯，变咗就系、是，只不过系部门佢自己设计一个表格嚟嘅啫，咁唔系唯一嘅一个系文件，大家一定要填写，然后先至攞到有关嘅资料嘅。呢、这个系我自己唔系太掌握有关嘅法例之下，我嘅推测咁样样。咁、 okay. 所以嗰个只不过一个表格啫，只不过一个行政安排啫。实际上有无论任何人士佢有一个系适当嘅佢自己觉得合法合情合理嘅一个理由系要掌握某啲资料嘅话，佢应该都有权去做呢个申请啦。个表格只不过一个行政嘅方式，俾一个申请人一个方便嘅啫，咁样样。当然最后嘅决定究竟俾唔俾有关嘅资料咧，始终都系即系。有关的资料使用者，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讲的运输署它是有一个即最后那个它自己都要有做一个判断的。因为实际上私隐条例之下呢也都讲得很清楚，就说呢运输署呢作为一个资料的使用者来讲呢，它是要确保呢它如果将资料给第三者的话呢，它那个用途呢是要同即系收集呢个资料时间嗰个用嗰个目的咧系一致嘅。咁一般人作为车主，佢系提供资料俾运输署嘅时间咧，我相信佢个脑都系谂紧一啲系交通啊、运输嗰啲咁嘅即系嘅项目嘅啫。如果买卖车辆嘅时间，咁对方梗系要掌握我系咪车主啦，咁样样。又或者又有啲交通意外啦，咁大家都要掌握對方啲資料嚟到，有啲訴訟要跟進啊，都唔定。咁佢呢個當然就係符合到佢原本提供資料俾呢個運輸署嗰個時間嗰個目的啦。咁如果係其他嘅目的即係變咗係講緊一啲係同呢個目的係唔係一致嘅話咧，咁運輸署咧。是要真的有个酌情权，他要考虑这些情况究竟会不会作为一个资料使用者都是符合这个私隐条例的豁免的情况之下呢，他是要是做决定的，即是不是说是任何人有一个这样的他自己声称说自己是豁免的情况，他就即是变咗就一个橡皮图章咁俾，佢都要做一个决定嘅。 都最后问埋咧，就系呢两日都有人讨论咧，就系有冇需要就住道路交通条例咧作出修订啊？因为就系而家嗰个嘅情况咧，就冇保障到有某啲嘅，即系譬如新闻自由啊等等嘅问题啦。咁所以有冇需要咧，就系喺个条例里面作出修订，定明边啲目的得。 边啲目的唔得，又或者系唔同嘅情况之下，应该对于车主嘅资料有乜嘢嘅保障咧？咁而事实上咧，政府都喺2013年作出过一个修订嘅建议啦。咁但系咧就结果咧就系冇咗下文啦，即系冇进展啦。你点睇呢方面？ 修订条例啊，将即系大家即系公正咨询啊，有关嘅持份者嘅意见都尽量去纳入去修订条例里面。而反映翻大家一個共識咧，呢個當然係最好嘅安排啦。因為有白紙黑字嘅條文嘅時間咧，咁變咗就唔會有啲尷尬嘅情況出現啦。譬如今次嘅事件，其實都係涉及到呢個資料保障嘅，但係實際上咧，就其實都要引用一啲係其他嘅法例，就係、是、我你填表格填得唔啱喎，你剔咗個格咧，變咗係虛假聲明咯喎，咁樣樣。是用一些比較其實都不是配合那件事件原本想希望達到的目的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枝節的一些法例呢來到去做一個這樣的跟進的工作，這些即是其實不是對症下藥，可以說是那是最好真是有一個是剪裁，即是配合回實際需要那個的條文呢，那是最妥當的安排啦，當然下。 好啊，唔该晒蒋友宏，多谢你啊，系多谢你。蒋友宏咧就系前私隐专员啦，亦都系一位现时嘅一位执业大律师嚟噶。头先都讲到啦，而家有啲嘅讨论咧都系话啊，其实有冇需要去到修例咧，又或者改变下而家嗰个查册系统嘅一啲表格咧咁。咁亦都喺立法会里面咧有唔同嘅党派嘅议员咧都有作出唔同嘅建议同埋即系一啲嘅睇法嘅。咁所以我哋电话旁边咧都请嚟另一位嘅议员啦，就系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你好， 系你好，两位好。 点样睇而家运输署嗰份嘅查册表格？ 我睇翻以前嘅历史咧，2011年咧，运输署佢哋嗰阵时曾经研究过咧去修例嘅。 系。 咁佢嗰阵时研究修例咧，就系话嗰啲因为私隐嘅问题，有啲人有声音话，即系可能唔俾某啲人去查嗰啲嘢，要咗啲专项嘅用途咧。要定得好窄啊，咁样样。但系后来咧，就似乎社会有另外啲反应，反对声音，话即系好多好多公众有知情权啦、啊，有好啲嘢就冇理由成嘅，因为私隐就即系平衡方面咧，社会好多声音话唔好再收窄啦。咁最后就不了了之。咁所以基本上咧，好明显地呢件事嘅背景就话，如果你嗰啲专项嘅用途要改咧。其实都应该要透过呢个修例嘅途径嘅，因为佢嗰阵时都行过一条咁嘅路嘛。后来佢系发觉社会有反对声音，咁先至冇咗回事。咁冇理由今日咧就话一个以前觉得有修例先至比较妥当啲做得到嘅嘢咧，而家唔使修例，净系行政措施得啦。咁我觉得呢个就有问题嘅。 但睇翻咧，即系嗰时修例嗰个方案咧，都睇翻啲政府俾立法会嘅文件啦。咁其实咧都见到咧系容许到一啲冇特定即系冇申明查册用途嘅啲情况之下咧，俾一啲申请人去到申请查册嘅。咁但系咧就只系需要咧就有一啲嘅限制啦，即系佢如果唔申明佢嘅查册目的咧，咁个申请人咧只有获得部分嘅资料，譬如话车主个名啊、型号啊、出厂年份啊等等一啲其他嘅资料咧，就可能譬如话地址啦、身份证号码啦，就唔俾个申请人咁解啫。咁你系咪都建议，其实就算修例都好，都容许某一啲情况之下，譬如而家即系新闻采访啊，或者其他即系重大嘅公众利益嘅用途啊，系唔使表明嗰个嘅查册嘅目的嘅咧？ 嗱，我所睇嘅睇法咧，其实有两个大方向，一个咧就再开放翻俾人唔特定讲名图都可以查，不过就收集。个查嗰啲资料 系，即系头先讲嘅方法啦。 另外咧就开多一项咧，就讲到明咧，新闻采访啊，系某一个特别用途开多一个选项俾。OK， 系。 咁我就觉得咧，好似后者即系、就是、开放俾呢个新闻采访系比较稳妥啲。你话如果纯粹系唔讲明要嚟点用，都俾人查，不过限制某一啲嘢咧，我相信 就点讲啊？魔鬼在细节中，我哋实在唔知将来会有啲咩后果嘛。咁我相信佢哋运输署突然之间 cancel 呢个款项，就出呢个所谓选项啊，都系因为惊越嚟越多人攞啲资料唔知去做乜啊嘛。咁所以我觉得一个折冲嘅方法就系净系开放俾传媒咯。咁你开放俾传媒，仲去将佢可以攞嘅资料再縮窄啲咧，咁咪要攞出嚟讨论啦。 嗯，咁即系呢轮 而家嗰三大龙头可以咩资料攞晒，传媒唔得咧。咁将我简简单单，我原本就系琴日啲有讲，咪俾翻传媒攞，因为传媒 basic 攞咗出嚟，都系登咗咪公众有知情权咯。 但因为呢两日都好多讨论啦，譬如话一啲嘅研究机构啦，又或者系头先蔣任宏都有提到话，可能一啲比较重大嘅公众利益嘅问题嘅，咁其实都唔可能，如果你净系话豁免新闻采访咧，可能都未必系包晒，大家可能觉得系有需要嘅一啲用途嗰度，系嘛？ 咁至少行第一步先啦，做翻新闻先啦，你而家系乜都冇嘛。你而家封到淨係得個三個用途，嗰三個用途大部分人都用唔到嘅。 嗯， 咁我至少開放翻俾新聞採訪先。咁你話再進一步係咪開放俾其他又唔使特定講明用途，不過又收窄限制住佢攞到啲乜？咁嗰個我即時真係冇乜意見啦。 你覺得有冇需要再喺立法會度討論呢件事啊？ 我覺得就多一次不如少一次。佢還掂都係行政措施，咁淨少少取消咗佢，咪加翻喺度咪得咯。 即係你認為，即係運輸署應該喺個表格上面作出改動，咁就可能最快捷啦，係嘛？ 佢咪加多個選項算數咯。你話講修例有排嘈，個啲又唔同意見。咁既然佢係可以無聲無息就取消咗嗰個其他，咁佢亦都可以加翻個選項喺度。是俾即系传媒噶嘛？ 系好啦，你点样睇今次咧？即系警方拘捕呢名港台编导嘅事件咧？因为见到除咗好多嘅香港嘅一啲传媒机构去到关注之外咧，见到美国国务院啊都有发表一个声明咧，咁就系话系深切咁关注呢个嘅事件啦，就话咧系话中国共产党啊同埋佢哋喺香港嘅代理人必须要咧系停止冲击新闻自由 啊。嗱。首先讲一讲先啦、有几个持份者，一个咧就叫运输署，咁佢自己走去改咗，令到嗰个选项冇咗，咁变咗人人个个去攞，就喺度讲大话噶啦，系咪？咁咁嘅情况之下，你话警方去执法，律政司去即系、提出检控，又唔系冇道理噶、因为跟今日的规矩真的没有了那个选项，你讲第二个选项而发觉不是真是真正的用途，那一定是就是虚假陈述嘛。是。是不是？所以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我觉得最好就交回给法庭。 是 ,OK。好啊，同埋就是看看运输署。 咁但我反而最紧张呢就尽快交回，等到我们就是其他嘅新聞工作者唔會再繼續有一個壓力，佢一係就講大話，一係就乜都查唔到，冇嘢報導。 明白，好啊，多謝你啊，田北辰，多謝你嚇。田北辰咧就係實政原卓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咁周崇明啊，你都聽聽聽眾電話啦，好嘛 嚇。 咁啊，電話旁邊咧有李先生喺度喎，李生你好， 你好，喂你好， 嚇請講。 係啊嚇，我就覺得今次咧，其實警方咧係有兩個報復加一個目的嘅。就是两个报复，其中第一个报复就是因为你们可以成功就是在这个查册里面揭发到原来是乡绅是参与这次活动啊，送武器送这参与的白衣人啊，那么他们警察是非常之愤怒，就是我们就是放软手脚唔查，点知俾你哋成功查晒出嚟？咁样佢哋系报复性。第二个报复系咩咧？佢哋好憎就系一路香港人都睇出就话乡绅警察黑社会、乡绅警黑勾结啊！你哋就系喺你哋嘅黑箱集里边，就系、提出咗一啲证据，就系嗰啲警察去拍 嗰啲黑社會嘅膊頭，嗰啲鄉親送運輸武器，你哋成功揭發咗啊！跟住第三個就係咩咧？目的，第而家就係用運交通條例去打壓你哋去查察，跟住日後就係選舉委員會控制你哋嘅記者，唔俾你哋可以查到一家七姓。再嚟就係土地處，你嗰個警務處副處長就係唔俾你哋查察到佢嗰、那個房屋。嚟租任啊嘛！ 好啊，多谢晒李生嘅电话吓，咁都要讲多次啦。咁其实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咧都有回应到呢个事件嘅，咁都讲到话警方去调查呢个案件咧，因为有人投诉啊，同埋报案，咁啊案情咧就决定被调查嘅对象，咁啊警方就根据调查咧就寻求咗法律意见之后咧采取行动，就唔系咧针对个别嘅行业，亦都同咧过往嘅做法系一致嘅吓。 我谂如果即系呢个讲法系。即成立嘅话，我谂大家都可以试下去投诉啦，系咪？即经常都会用即车牌嚟到去即做新闻报道。 咁但系 大家试下唔同嘅 case， 睇下即警方又有咩反应。 咁但系问题就系以往好多记者都系用过查察呢个方法做调查报道。 我唔系话应该去， 我都走去投诉。应 该去投诉下啲其他记者试下点咯。 咁但系就可能真系全行都冇得做用查察呢个方法嚟做调查报道噶咯。 咁起码即知道即。而家因为大家都系签咗嗰份声明啊嘛，如果根据政府嘅逻辑，咁啊全部人都其实系有即系犯法嘅嫌疑啊嘛。咁但系如果要证明佢唔系选择性执法咧，我相信只能够要即系用呢一个方法先可以证明到。 嗯，听到位听众啊，有冯女士喺度，冯女士你好， 你好啊，林女士， 你好。 我想讲咧，其实就系查察呢样嘢咧，其实每日都有发生嘅，我都会查一啲嘢咯，政府机构其实查冇问题。咁至于佢有一张 form 俾你填，你填咗其实都系对翻嗰个你要查嗰样嘢。例如我系车主，有人查我。咁如果我日后我喺某一啲地方，我发现我嘅资料显示咗出嚟，我一定会翻翻去运输署问系咪有人查我资料。咁佢都有个档案俾我睇翻，系边一个人查过我。但原来当日查我嘅人。佢系用咗另外一样目的去查，如果目的喺嗰张 form 里面冇嘅，咁而家喺呢个喺我哋呢个香港，系正正有条条例，有条法例，系真要保障翻我系车主噶。咁我觉得大家都喺度讲紧，新闻自由，这个公众利益，咁唔通可以凌驾个法例嘅咩？咁你真係做咗虚假嘛，咁你做咗虚假又咁啱你一个新闻工作者，咁假设如果你唔係一个新闻工作者，咁係咪你而家所讲嘅嘢就唔可以即係俾人去告， 就担心呢唔知有边个呢就係去查咗车主嘅啲个人资料啦。啊，周宋明啊，其实都睇返呢呢个问题呢就的确呢喺政府提2013年啊提出一啲修例建议嘅时候呢都有去到回应到嘅。因为呢除咗话呢喺一啲譬如冇讲目的嘅情况之下就限制呢啲申请人呢就攞到嘅资料嘅之外呢，咁其实呢运防局当时亦都有话係建议设立一个机制，就係、是、通知车主如果有人查察嘅话呢就通知返佢。咁就让呢就好似头先阿冯女士所讲啦，即係让车主都知道原来有人查緊自己喎咁。咁同埋呢就係、是就係、是、即係要喺一啲嘅情况之下都要保障返啲车主嘅个人嘅私隐。 咁当然即係亦都要系睇咩情况啦，即係如果嗰个系涉及一啲运输嘅，涉及一啲即係相关一啲同汽车嗰个权益嘅，咁当然呢个系合理啦。咁但係如果涉及其他重大公众利益，咁系咪一定都系要符合呢个要求呢？咁我相信亦都真系要睇返即係我哋讲緊究竟系边啲情况。 系咁，所以大家就而家就问紧啦，即系点样去到保障呢个车主嘅个人资料私隐之余啊？咁亦都系平衡都系啦。而家即系譬如话新闻采访嘅目的啊，而至到咧即系一啲嘅公众嘅 咁唔通你话嗰个系一个嫌疑犯，跟住警方去攞佢嘅个人资料，咁又要通知嗰个车主咩？ 嗱，頭先阿蔣友盟都有提到啊，即係其中呢、這個，譬如警方去到辦案啦， 咁又通知嗰個車主咯，咁就 都可能係即係喺呢個私隱條例嘅豁免之外嘅嚇，咁、變咗大家都要去討論翻啦，即係今次嘅事件去討論翻點樣做法咧，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平衡咧。咁有人認為可以改翻而家嘅表格啦，又或者有人提出修例啦，咁都讓個社會咧就繼續討論落去啦。 好， 咁都要講一講咧，就因為系統嘅故障啊，咁暫時未能夠播出六秒嘅報時信號，不便支持敬請原諒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个案，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40岁男子，在机场做维修工作，居住在锦田水流田村。传染期间曾经带过两名小童到多个足球场练习。新增的六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菲律宾、土耳其、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本港累计确诊个案5355宗，另外目前有少于10宗初步阳性个案。杰志表示，杰志足球学校有一名学生家长确诊新型肺炎，三个训练班即日起停课4日，杰志中心今日会全面消毒。杰志说，確診家長上個月31日曾經到傑志中心門外接送兩名學員，但沒有進入中心範圍。據衛生署所講，該名家長全程有戴上口罩，兩名學員病毒檢測初步結果是初步呈陰性，傳播風險較低，但為安全起見，衛生署建議 A 班、B 班和 E 班停課4日，並會個別聯絡學生和教練接受病毒檢測。傑志話：足球學院在上個月26日按當局指引重啟訓練，期間嚴格執行防疫措施。網媒余斌表示，一名女記者被警方上門拘捕。警方話，今日在荃灣拘捕一名26歲女子，她已被暫控一項抗拒警務人員罪，下個星期一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說，今年5月11日曾經拘捕該名女子，懷疑她5月10日在旺角洗衣街一個公廁內拍照，警員曾經警告她停止，但她拒絕合作。經深入調查和徵詢法律意見之後，今日在荃灣拘捕她。涉事女記者早前說，當晚採訪時候目擊有男性防暴警員在女廁為兩名女子綁上索帶，她想拍攝的時候被警員奪去相機，其後警員向她的臉部多次近距離噴射胡椒噴劑，又以膝蓋壓向她頸部，導致她身體多處受傷。一名69歲男子因為不滿鄰居的狗隻過於吵吵，涉嫌在去年11月20日將止痛藥物藏在芝士腸裏面，企圖餵食鄰居所養的狗隻。被告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一項企圖殘害動物罪罪成，判監4星期，緩刑18個月。暫委裁判官說，案件的爭議是被告是否意圖使到狗隻承受不必要的傷害。對於被告自辯時承認企圖向狗隻餵藥，但表示只是想讓狗隻感到疲倦，並不清楚狗隻服用止痛藥的結果，裁判官不接納這個講法。暫委裁判官說，狗隻不能服用成人的藥物是普通常識，但被告意圖一次過餵狗隻食6粒，明顯有意圖令狗隻受到不必要的傷害，因此裁定被告罪名成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及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东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周初天色好转。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喺连翔道去葵涌方向咧，较早前近住海盈村嘅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君汇港。而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意外亦都已经清咗场。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咧，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后少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一段嘅交通都系繁忙，车龙就排到近泽安村。而家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天马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就喺浸会桥面。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喺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了解香港人的健康状况，卫生署做紧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再由访问员上门做问卷调查，部分受访者亦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收集到的资料会绝对保密，记得支持人口健康调查，请上 chp.gov.hk 了解详情啦。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各色其色啊！呢、這个叫做我哋唔需要话边一个好啲，然后将一个叫做所谓好啲嘅咧，就去替代咗嗰个大家有意见。其实系无需要咯，你唔需要去猛喺度指住人哋嗰啲嘢，我唔中意食，就等人哋都冇得食。 星期日下昼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自由風，直播室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周崇明喺度啊。周崇明啊，嗱，而家政府咧就係計劃緊喺香港設立咧四個嘅社區檢測中心啦，咁啊將會喺月中開始運作噶啦。咁呢個中心咧就係俾啲市民咧就係譬如話嚟緊有呢個旅遊氣泡啊嚇，或者係健康碼嘅需要咧。就可以去到呢啲嘅地方咧，就係用都比較相宜可以負擔嘅價錢$240、 嗯、 就去做檢測，攞到個結果，咁就去咧將來咧可以跨境出行嘅，咁或者咧係呢幾個中心咧，亦都可以喺將來即係出現一啲嘅小型爆發嘅時候咧，都可以緊急我嚟做一啲嘅檢測嘅。咁啊，講翻呢個嘅出行嗰部分先啦。咁啊，大家都關注到咧，其實呢個$240咧。吓，咁大家都讨论紧咧，究竟系咪合理啦？系咪够低啦？系咪大家嚟紧咧？就算话嚟紧每次离境啊，都要用$240做检测，系咪大家可以负担咧？咁亦都关注到咧，私营市场会唔会因为而家有政府呢个嘅$240推出嘅社区检测中心，而咧会相应咁调低啊？周崇明点睇咧？ 因为我哋之前都倾过，譬如旅游气泡啊等，你唔系就系验一次，你出可能又要验，翻嚟又要验。咁就嗰、那個成本即係太高，講緊千幾二千蚊甚至更加高嘅時候咧，就真係好大部分嘅人可能都係冇辦法負擔啦。咁、那個承擔能力確實係對於即係促進翻嗰個通關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跨境嘅交流咧係重要嘅、 嗯。 反而即係當然即係係咪好似懟冧咗個市咁樣咧，就似乎大家嗰個關注會更加喺呢方面，即係會唔會定嗰個上限$240係？太平咧，以至到即係當然，即係私人機構，我相信佢哋而家係有一定嘅水位嘅，有即係似乎啲報道都話有下調嘅空間嘅。咁但係咪即係會造成一個惡性競爭咧？咁呢個又要從另一方面都要考慮咯。 好，咁不如我哋电话旁边都请嚟一位业界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好嘛？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嘅主席李伟振啊，李伟振你好， 你好啊， 你好， 系你好，系。 头先阿周崇明就关注到咧，社区检测中心呢个推出嘅240蚊检测一次咧，会打击到私营市场啊，即系你哋无可避免咧，私营市场都要跟住减价嚟到去到配合个市场啦，有冇啲咁嘅事啊？ 我諗呢，佢呢次你見到啦，能夠參與呢、這個投標嘅落標嘅都係做開全民檢測嗰啲化驗所啦，因為佢有好大，即係已經建造咗個好大嘅檢驗量。但係對於平時本港原本喺度做嘅，即係做緊其他檢驗嘅化驗所呢，佢哋就係嘅會受壓嘅。因為呢個240蚊呢確實係一個低位，我諗唔係每一個呢落標嘅公司都會落240蚊，呢個可能其中一間公司嘅最低價嚟嘅啫。咁所以呢個價錢亦都要配合埋，如果嗰啲化驗所冇串連住，即係冇本身嘅一啲聯繫嘅嘅試劑供應商咧，似乎都未必能夠做到呢個價錢嘅。依我知道，譬如政府佢哋自己家嘅每個測試嘅試劑成本都要200-300蚊嘅，咁所以個240蚊咧，對一般化驗所嚟講咧，就成本以下嘅。咁所以都明白市民梗係越平越好啦，但我估其他私營化驗所未必有能力跟隨呢個價錢，可能有啲下調空間，就唔會去到任何近240蚊嘅地方啦。 咁但係點樣嚟預計嚟緊嗰個市場呢？因為嚟緊如果真係有旅遊氣泡、有健康碼可以跨境出行嘅時候，市民啊，即係第一時間就梗係會諗起呢啲嘅社區檢測中心啦。咁其實即系担唔担心，仲有冇人帮衬你哋私营市场啊？ 系都会担嗱，其实咧又冇一个人可以做个好似独领嘅市场咁样啦。我谂旅游佢呢啲中心会嘅提供咗个比较相宜嘅选择，一啲消费者即系去出行咁可以唔使使咁多钱。但系我见到个趋势就系咧，好多私人化验所咧，佢哋会向个高端少少嘅方向发展，例如喺嗰个检验速度上，即系个报告发出嘅时间快啲啦，或者喺收样啊，即系话譬如可能喺有啲甚至會上門取樣啊，上門派報告啊，喺服務上面做好啲啦。咁總有市場上嘅一個即係個新發展嘅。咁、 okay. 但係當然大部分、如果係推希望平價嘅，就可能會去咗呢四個中心㗎啦。 係，咁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啲行業嘅生態啊？即係譬如你頭先都講啦，即係試劑都要即係200-300蚊啦嚇。咁、其實都知道咧，其實而喺香港咧要做一啲註冊嘅化驗師啊，咁又係即係嗰啲嘅員工嘅人工都會有一定嘅水平啦。咁再加上你哋要自己嘅辦公室啊、化驗所啊啲嘅地方嘅租金啊，咁同埋咧就係即係頭先你講試劑嘅費用啊等等，其實係咪要真係要調低到240蚊都冇乜可能 啊？如果其他嗰啲要購買藥水嗰啲咧，就比較困難啲，因為嗱因為呢啲咁嘅檢測基因檢驗咧嘅試劑有啲就由大一啲試劑廠供應啦。當然其實有啲人可以自己去配啲試劑出嚟嘅，但係自己配啲試劑就涉及個質量安全嘅問題啦。咁所以大部分嘅化驗所都未必啊，希望佢即係未必要冇咁大風險，自己為咗平自己去配嘅試劑啦。咁所以佢哋成本已經超過240蚊嘅啦，好多。咁所以如果話單單即係佢哋未必會喺價錢上可以跟隨到咯，唯有喺其他部分做好啲啊咁樣。咁對生態確實存在住個壓力嘅會嘅。 特首林郑月娥咧就星期二有个讲法嘅，咁就系话咧，点解今次社区检测中心可以做到咁平咧？咁就因为市场力量啊，即系因为咧一月以嚟咧已经引入咗唔同嘅机构，一啲比较大嘅规模嘅机构去到个市场度，咁就增大咗嗰个嘅市场嘅检测量，咁于是咧就可以做得平啲啦。咁但系其实你哋会唔会都点样睇呢个嘅市场嘅变化咧？ 呢、這個市場變化，我諗就冇人預料得到嘅。即使即係其實你喺嗰個檢測240蚊，咁其實喺有啲咩分別呢？其實我要睇一樣構成價錢，係包括個試劑嘅價錢啦、人工啦、租金啦，或者儀器嘅投入啊等等啦。係嘅， 因為對於在全民檢測的時候呢，那這些化驗所呢，即是好像國家的任務，他們已經是投入千幾兩千萬去將儀器增加下去，那可能儀器先你撇開了，這次租金撇開了，還要試劑都要是特定試劑，如果不是做唔到啲價錢嘅，咁所以佢真係平嘅。其實多多少少都同呢啲化驗所佢有一個即係投絕對，即係話個投入有關嘅。即係一般嘅私人化驗所，佢未必有能力，因為你唔知個疫情幾耐噶嘛。咁啊，求其哦，你要話我投入一兩千萬去做呢個化驗所嚟應付呢個啦，未必即係本港全嘅化驗所大部分啲中小型未必有咁嘅能力。去投入咁多錢為呢個唔預計到嘅疫症去增產㗎嘛，因為增加嘅產能，因為一過咗呢個疫症，咁你嗰啲嘢就掉咗喺度㗎喇喎，咁所以佢其實多多少少唔單止係呢個競爭，而實際上都是一個好像國策咁嘅原因，才可以平到呢個位置。 最後一個問題咧，咁啊，林鄭月娥都講到話咧，今次社區檢測中心咧係因為政府計劃啦，咁所以食衞局咧就做一個豁免，就話咧唔使啲市民咧就要醫生轉介都可以做呢個嘅病毒檢測，咁所以咧就都讓市民咧就慳翻一筆啊。咁對於私營市場嚟講，呢個需要醫生轉介係咪一個對私營市場嘅障礙呢？ 其實又唔一定嘅，因為其實呢化驗所向嚟呢都即係香港化驗所都比較小型嘅，中小型嘅。咁如果你留意下你去做化驗嘅時候呢，嗰啲化驗所嗰啲服務台呢，其實究竟一日可以接受幾多人嚟交樣本呢？咁依我估計冇幾多間可以一日招呼500個人嘅。咁其實因為向嚟呢都係醫生做咗就分流，佢哋攞咗啲樣本，咁我哋去醫生嗰度去集中啲樣本攞去化驗所咁去做㗎嘛。咁所以其實如果唔係話呢次去做呢四個嘅中心呢，佢根本喺收集化驗個樣本呢都有問題㗎，佢哋冇一個人有咁嘅能力去收集咁多樣本㗎。 OK， 好啊，多謝你啊，李慧鎮，多謝你啊。 OK， 好。 李慧鎮呢就係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嘅主席嚟㗎。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讲六字居嘅题目吓。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以明，你有冇试过咧？经验系点？偶发性同经常性嘅以明，原因又系啲乜嘢嘢？同工作环境有冇关系咧？究竟点样保护我哋耳朵先至好咧？今晚刘天赐、邓达志同嘉宾吴桂生医生一齐倾，惨不欲生。华尔明，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一起走过。 呢行坚持好紧要，我记得有年系金像奖嘅电影颁颁奖典礼，我记得张艾嘉姐姐讲过一句说话，坚持好紧要。 其实要俾人知道你仲喺度做紧。其实我想讲咧，失嘅咧，即系我觉得咁多年咧做咗呢行咧，失咧可能系少咗同屋企人相处。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04， 杨少雄、江美仪， 仲有我袁文杰 同我李润琪 一起走过 经典广播剧《命运的同学会》2000年作品。 点解系你嚟接我嘅？你唔系要举行婚礼咩？ 邓凯林， 咁我都要嚟接新娘先至可以行婚礼噶。 新娘 系啊，新娘咪喺呢度咯。 蔡雅阁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命运的同学会，11月7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8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周崇明喺度做自由风，自由风。讲讲六字居啦，六字居咧就系、是房委会咧就喺2015-16年开始咧推出嘅一啲政策嚟嘅，就话拣一啲适合兴建中嘅公屋项目咧，就以就系、是、卖俾一啲绿表嘅申请者。 冇错。 咁而嗰个定价咧就会比传统嘅居屋咧系低嘅吓，会平啲嘅。咁就系帮助啲绿表嘅人士咁样。咁就个目的咧就系为咗腾空咧就更加多嘅公屋单位俾一啲嘅轮候紧公屋嘅人士啦，亦都有助绿表嘅申请者咧去到买楼嘅吓。咁、但系咧就见到咧近期嘅绿字居啊嘅啲计划咧。 睇嚟個銷情咧就麻麻地咯，因為咧成日今年咧都係今期咧都推出咗咧就幾個屋苑嘅綠置居啦，包括係青富苑啦，即係青衣嘅青富苑啦，柴灣嘅蝶翠苑啦，係長沙灣嘅麗翠苑啦等等，咁總共咧就有3700多單位。咁但系咧就系卖唔晒啊，咁仍然咧都仲有1700单位左右咧系未卖到嘅。咁而咧过去嗰几日咧亦都系试过即系邀请一啲嘅单身人士咧去到拣楼，咁但系都有咧系70多人咧就缺席啊，冇去到拣楼添。咁啊周崇明点睇咧？咁啊六字区真系好唔吸引咧而家。 5年前推出嗰时候，我哋都即系提出过好多反对声音嘅。即大家知道公屋啦，出租公屋啦，跟住居屋啦，好清楚即个市场界分。咁似乎就喺即梁振英任内啦，以至到即林郑系慢慢尝试去所谓搭建翻嗰个置业阶梯，即去令到更加多嘅，无论你系住紧公屋又好，你排紧绿表又好咧，就去即上车吓，去变成业主。咁呢个究竟系咪真系符合个社会嘅现况咧？系咪符合紧即？港大呢啲基層市民嗰個轉屋需要咧，咁呢個首先已經係好懷疑嘅。咁另外就係綠置居佢推出嘅時候就即係聲言咧係可以加快嗰個公屋嘅流轉啦，即係一啲排緊隊又好，佢即係總之即係騰空翻個單位出嚟。咁但係喺綠置居都要地噶嘛，佢其實係咪已經係佔用咗一啲土地嚇，反而係令到成個嗰個公屋嘅興建係拖慢咗，以至到個輪候係？变成咗5年、6年甚至更加长嘅时间咧，咁呢个就其实好多证据显示咧，呢个政策本身系亦都有呢方面嘅问题嘅，咁所以呢个其实一个政策嘅怪胎嚟可以讲。 咁头先都讲啦，咁其中绿置居点样嚟咧？咁就可能系一啲兴建中嘅公屋项目咧，就转化过嚟嘅咁。咁而另外咧就系见到今次推出嘅啲绿置居单位咧，都属于一啲嘅中小型单位啊。咁今次銷情慘淡過，會唔會都睇得出其實可能呢啲單位啊唔係好適合做綠置居， 正如 應該做翻公屋。 係或者即係譬如居屋啦，係咪？咁就嗰、那個即係基本上個市場嘅反應一路都好好啦，就係、是、因為佢嘅質素係即係適宜一啲即係有能力置業，而佢亦都可以喺嗰度係揾到一個更加好嘅居住環境。咁變咗即係綠置居就好似唔湯唔水咁樣咯，又唔係真係。即係可以提升嗰個生活質素，但係同時咧又要即係逼你去買樓，咁究竟係俾邊個嘅咧？係配合到邊一個階層嘅需要咧？呢個係好大嘅問題。 係，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啦，唔知大家有冇即係都嘗試去申請呢個綠置居咧？咁但係結果又點樣睇呢個綠置居嘅項目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嗱，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房委會嘅資助房屋小組嘅委員啊，焦國偉喺度啊。焦国伟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系 你掌握到而家绿置居嘅销情啊？呢一期啊个情况系点啊？ 其实而家应该都系去咗一啲单身者就拣楼啦，喺呢个礼拜。咁应该今日嘅啱啱都出咗一啲嘅数字，应该大概都买咗30间到啦，咁样。咁、大概都系徘徊喺一两成到嘅一个拣楼嘅比例啦。 系，咁真系都相对比较低啲。点样理解呢个情况咧？ 其实今期就个数量都系比较多嘅，因为就喺之前嘅景泰苑啦，以前系丽翠苑嘅，嗰个数量都1000-2000到啦。咁今次3700，其實個數量都係呢幾期最多。但係反觀就啱啱喺嗰個嘅即係申請，即係嗰個家庭個比例上面咧，揀樓就比較即係差一啲。咁大概都係可能2-3% 到咯。 係係。咁有冇其他嘅即係因素可以即係去到評估到今次嘅銷情嘅問題啊？ 我諗當中幾個原因啦。我諗主因係因為今次嘅單位咧，嗰個比例係細單位都比較多。咁其實就大概應該係講緊70%嘅單位咧，都係細過320平方尺嘅。咁同埋就咁經濟都係一個原因啦。今年特別喺一啲疫情之下啦，咁變咗一啲可能公屋户，譬如係家庭方面咧，都見得到頭先都講到個比例喺家庭方面揀樓咧，的確係比可能係上一期嘅麗翠苑都更加低嘅。所以變咗嗰個嘅即係留翻低一啲單位，如果咁細咧，就即係能夠俾到咁單身者機會就會多翻啲。 招各位啊，点解嗰啲单即系差唔多系清一色都系咁细嘅单位咧？咁变咗咪好难照顾到唔同嗰啲绿表嘅申请者咯？ 其實一個同呢個本身綠置居嗰個嘅來源係有關係啦。因為綠置居本身就用一啲即係現有嘅一啲公屋嘅項目，即係興建緊嘅項目咧，就直接轉咗做一個出售嘅單位。咁但係而家本身我哋見得到公屋嘅興建咧，都比過去都係細，同埋都係以可能係人二三人。同埋所謂一房單位咧，都係數量會比較多啲，因為而家所謂傾向，即係家庭嘅組合都係細家庭為主嘅，所以變咗依個咁樣直接去轉過嚟嘅話咧，咁都會缺乏咗一啲即係大單位嘅供應嘅比例，特別今期嚟講咧，比嗰兩期更加嚴重啲啲。 嗯，我聽到就即係好多，譬如你啱啱新翻咁，當然即係無論係一啲細公屋單位或者係即係將就住有得住，咁亦都係好嘅。咁但係通常要買樓咧。可能是生 BB 啦，或者有个比较长远的规划才会做嘛，咁就好似真系唔够使啦，系咪？ 其实因为都同意嘅，其实特别可能讲紧，如果你有栋六百表，特别居屋嚟讲咧，居屋都上一期都有啲好细单位嘅，有啲可能细过三百平方尺嘅都有，但因为本身白表人士咧，佢可能都未必太介意。即係先上一車先啦，咁樣。但反觀綠表咧，因為本身佢可能都係住緊公屋嘅多，咁佢亦都唔係急於真係而家依刻要去買一個單位去流轉嘅。咁佢可能睇得即係睇定啲啦。咁如果真係家庭嚟講，今次個 number 唔好啫，咁唔排除可能下次係咪好啲咧？咁變咗佢哋背後嘅考慮嗰個嘅原因咧，個比重可能就未必話真係要先買咗個單位上咗車先。 所以變咗即係原本針對綠表呢一個階層，呢、這個社會階層，其實佢嗰個置業需求可能真係冇政府原本想象嗰個咁大咁咯。當然個經濟亦都有因素，那個因素亦都重要啦。 都會有，我諗有啲落差啦。其實我諗再都可以講多一句，就話譬如喺今年嘅年中咧，咁房委會通過咗所謂租置貨尾單位。咁亦都有啲街坊同我哋講咧，其實因為本身租置當然我哋都見到係單位嗰啲樓齡比較舊啲，但係單位嘅面積咧其實都唔算太細嘅，有啲可能都三十平方米以上，可能當三四百尺以上都有。咁如果對比一下咧，其實大家即係可能街坊問我哋多啲嘅即係租置貨尾咧，呢一段時間都多嘅。咁即係變咗可能唔淨單單淨係講緊即係價錢嘅問題，即係個居住嘅環境啦，同埋想透過買一啲咁所謂資助房屋去改善居住環境，都係一個原因嚟嘅。所以變咗而家綠置居呢段時間咧，可能比喺家庭嚟講咧，單身者會多啲。即係原因，單身者可能買二百零尺咧。都相對都係 OK 嘅，都勉強都可以，譬如真係可能結婚都仲可以。但係如果本身住緊一啲可能三四人家庭咧，佢買一個可能二百零尺嘅話咧，有機會反而可能仲細過自己而家住緊嗰間公屋。 係冇錯冇錯。 咁呢個變咗可能就比較難揀一啲嘅情況。 正如你講租置貨尾，佢係起碼二三十年嗰啲樓齡啊嘛，咁佢已經住咗好長時間，亦都諗住可能係住過世。咁佢咪有個誘因去買，但如果你買新樓就變咗好似真係好似唔好抵，或者唔知究竟要嚟做乜咁咯。 嚇，招國偉啊，其實咧都會唔會都檢討翻今次呢一期嘅綠置居嘅銷情，去到檢討下啊，其實呢啲嘅單位啊，係咪仲適合做綠置居咧，還是做翻公屋好啲啊？ 我都同意，應該都有一啲檢討啦。特別我覺得即係頭先都講到啦，咁綠置居佢嘅來源仲係咪一定需要同個公屋掛鈎咧？如果仲係掛緊勾嘅話咧，即係意味住話啲單位嘅設計完全同公屋一樣，咁就變咗唔可以扭轉到其他單位。我哋可唔可以重新設計，打翻少少？當然可能打翻少少咧，數量上就會有影響嘅。但我哋都唔能夠完全淨係追個數目而犧牲咗一啲即係嗰啲居住環境。特別可能吸引綠表嘅話咧，個誘因如果唔夠嘅咧，咁到最後我哋都係可能。留翻啲單身嘅朋友去買嘅話咧，咁我哋回收翻嚟嘅單位，究竟係有幾多係可以再翻大翻啲咧？呢、這個機會可能就相對少咗，因為當然我呢個寬敞户家庭，可能佢買一個一人單位都有嘅，但係普遍相信應該都未必話咁大量咯。咁變咗我諗喺嗰個即係配置上邊，係咪應該都要大翻一啲咧？令到特別家庭人士即係想買呢啲資助房屋嘅機會嘅誘因會大翻啲咯。 係，阿招國偉都問翻，其實綠置居其中一個目的咧，都係話。个公屋楼公屋嘅绿表申请者就腾空翻个单位出嚟俾其他轮候紧嘅人士去到入住啦。咁但系即系而家都恒常化啦吓，2018年恒常化到而家啦。咁其实暂时见唔见到呢个嘅成效呢？ 其实都有嘅，因为喺过去嗰两期嘅反应，譬如超额申请啦，以至乎系丽翠苑嗰个期拣楼，其实都相对都唔错嘅。 大概四十几天到已经揀晒我2500个单位到。咁但今年其实因素就多啦，刚才讲到一啲疫情之下呢亦都有一啲影响咗。咁同埋单位嘅面积都系一个因素。所以嗰个揀楼嘅进度即使复复返揀楼都好呢其实嗰个进度都系比较缓慢。咁但系我点都感觉下一期都建议话会卖4700伙添。仲比而家更加再多。咁其实嗰个嘅即系将来再销售嘅压力系都好大。咁咁点样可以令到呢啲嘅即系所谓六字居佢目标系想有个流转或者一个上升嘅阶梯呢即系做咗得到呢我諗呢个都值得要去睇一睇或者检视一下情况。 好啊唔该晒招国伟多谢你啊。招国伟呢就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嘅委员嚟㗎。咁周崇明有咩嘅回应啊 即系其实可能更加彻底就系諗下系咪应该减产啦。将一啲即系原本规划咗嘅六字居都系变翻做出租公屋，咁其实更加实际。尤其嗰、那个即系轮候册嗰个咁长嘅时候， 系咁好啦。咁我哋倾呢个话题都倾到呢度啦。即管睇睇咧，就系、是、六字居个销情咧点样发展落去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多谢晒周崇明啊。咁我哋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自由风啊。咁啊，继续咧